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都市传说同样来自 5CH 的网站。扭来扭去的故事在日本流传广泛，现在一般会被归类成一种新类型的日本妖怪。日本的妖怪往往存在虚实之间，而这也是这个都市传说最有趣的地方，既不能完全证明这是假的，但也没有实证能支持扭来扭去是存在的。所以在2003年7月， 2CH 成立了 KuneKune 的专用帖子，给爱好者们做出更深入的讨论。后来也有不少学者有针对扭来扭去做出更专门的研究，更推出了不少相关的书籍文章。那我们就先来看看扭来扭去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吧。 私はジョイです。 扭来扭去是2003年在日本网络上流行开来的怪谈。怪谈当中出现了一只迷之生命体，通常被视为日本妖怪，全身白色或者是黑色，形态像人，但身体却像无关节般可随意弯曲扭动，所以将它命名为扭来扭去。而日文中 kune kune 也可以解释为弯弯曲曲及蜿蜒的意思。扭来扭去是作者小时候在盂兰盆节去秋田祖母家时所发生的故事。故事讲述的是作者跟他哥哥在稻田间游玩，突然哥哥望向有稻草人的方向，弟弟跟着哥哥的视线望去，看见稻草人背后远处有一个白色的人影在扭来扭去。起初他们以为是新式的稻草人会随风摆动，后来风停了，白色人影却仍然在扭动。哥哥感到很奇怪，于是回家拿了望远镜想看清楚白色人影的真面貌。然而当他使用望远镜望向人影时，哥哥却突然变得面色苍白，不停地流汗，像看到了极恐怖的事物，甚至吓得连望远镜也掉在地上。他只对弟弟说了一句，你不知道会比较好。正当弟弟很好奇打算捡起望远镜看白色人影时，却被突如其来的祖父阻止。祖父把他们兄弟俩带回了家，然而回家后哥哥却变得很奇怪，他边笑边像白色人影般扭动身体，看上去像一个精神病患者。一直到弟弟跟母亲需要离开回市区的日子，哥哥的情况仍没有改善，所以祖母向母亲提议把他留在乡下，隔几年再把他放到稻田里去。弟弟听后大哭起来，知道就算下次再见到哥哥，他也不再是从前的哥哥了，但无奈之下只好乘车离开。最后弟弟在车上使用望远镜在远处看着哥哥的样子，他看到哥哥的表情正挂着一丝悲伤的微笑。我觉得这个故事最恐怖的地方是，他不像飞机子这种妖怪会杀死他见到的人，而扭来扭去则有一种传染性，就像被丧尸咬会变丧尸一样，只要你看到扭来扭去的脸，你就会精神失常，也跟着扭来扭去。而最有意思的是，故事中说隔几年再把它放到稻田里去，这样哥哥就变成了新的扭来扭去，又可以传染给其他人。试想一下，在一片无边无际的稻田中插满了扭来扭去的画面，那是多么壮观呀。不过扭来扭去故事的结局中文翻译版跟日文原文是不同的哦。在原文中的结局，弟弟最后是有从望远镜中看到扭来扭去的。如果按故事中的规则来看，看到扭来扭去的人都会像哥哥般变成精神失常，边笑边扭动身体。虽然故事中结尾并没有提到弟弟最后是否患上精神病，但是我们从文章的开头我们就已经知道这个故事是弟弟所写的，他自称这是他小时候所发生的事，因此可以推断出弟弟并没有精神失常。如果作者是想营造扭来扭去就是令人失常的元凶，那这个结局无疑是故事的一大破绽。所以中文的翻译文章似乎为了不让故事太容易穿桥而刻意回避不写真实的结局，令故事的恐怖性与可信度得以提高。而事实上，只要你知道这篇文章的出处，就会觉得这个故事是虚构的。 Kune Kune 的原始版本最初出现在日本著名的 2CH 讨论区中的 Ogaludo 超常现象版内其中一个主题集中帖洒落不中。在这个帖子里收集了很多灵异传闻、都市传说、鬼怪故事等文章，投稿者的文章可以是听回来的故事，可以是亲身经历及体验，也可以是全新的原创故事，总之不问真假，只求恐怖。因此在这个帖子出现的文章大多都被认为是虚构的故事。而事实上洒落部也 是近20年日本都市传说其中的一个发源地。像我们之前讲过的日本都市传说八尺大人、如月车站也都是出自此帖。可以说，洒落部对于日本传说的传承起了重大的作用。而这个故事最先在2003年3月29日在洒落部上投稿，投稿者为帖子中第756个回应的人，叫做七五六世。事实上，七五六世发文的时候就已经说明了他是根据其他人的故事，再加入自己的体验而写成的故事。后来他更直接说明自己从来没有见过扭来扭去，这篇故事只是一篇创作而已。他创作的这个故事是由一篇名为《不知道会比较好》的文章中得到灵感的，而这个文章也能从洒落部中找到。但事实上，《不知道会比较好》这篇文章早在2001年7月7日已经投稿到洒落部，故事的内容与库内库内大致相同。不论从日文维基扭来扭去的原文帖，我们都可以得知，《不知道会比较好》这个故事的原文其实最先是由其他网站刊载的。而从部落西的《不知道会比较好》内容后面的留言，更已经特别指出这篇文章是抄袭非原创的。基本上在 2CH 超长现象版有一定资历的会员都会知道这件事，因此扭来扭去的原型故事其实并不是出自部落西。那么扭来扭去真正的源头到底在哪呢？经过多方面的资讯查证，《不知道会比较好》的故事早在2000年已经出现，而故事的原文是来自另一个网站，但这个网站现在已经关闭。不过可以用 Webback Machine 就可以看到网站之前的内文。这条链接其实是一个可由读者自由投稿的怪谈网站，名为怪谈投稿，就是网站中的第129篇，是作者在2000年3月5日投稿到这个网站，这才是扭来扭去的真正源头。它跟部落西不同，怪谈投稿这个网站是希望收集读者的亲身体验，而不是只叙恐怖不问真伪的创作故事。类型应该像香港的恐怖热线之类的观众分享灵异经历的故事。所以《不知道会比较好》这篇故事是真是假，它的创作目的又是什么，根本就完全无法考证。当然，困内困内只是创作的怪谈。然而在日本，自从扭来扭去的故事广传后，就像八尺大人的故事一样，有不少人都声称自己曾经有见过类似扭来扭去的生物。而这些目击个案并不是全都在洒落部发布的，有些是在另一个主题集中帖《Enigma 谜团》。而这个主题帖公告中写着，内容不求恐怖，只求奇妙而真实的个人经历。那你们相信这些目击事件吗？说不定哪天就可以在日本看到一片稻田全部都插满了扭来扭去的景象哦。